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二级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市教委发布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现有机构重新审核登记；科技办会看点多，2021中关村论坛与高新技术同行；商家无履约能力或停业，消费者将可以一次性退费；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表示，美俄将在下周举行新一轮的战略稳定对话。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教育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北京市教委介绍关于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资金监管、人员安置等情况。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北京市不再审批新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并对现有线下线上机构实施重新审核登记，解决培训机构过多过滥的问题。在资金监管方面，全市恢复线下培训的机构预收费已经全都纳入资金监管。关于人员安置问题，北京市开展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行动，累计提供岗位32.3万余个，3.5万家用人单位参会，其中包含全市各区学校的366个事业编制内专任教师岗位。即将举办的2021中关村论坛在会议全流程中凸显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应用，充满浓浓的黑科技范儿。机器人、手语播报、数字人、智能垃圾分类等科技产品助力科技办会。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克娟。蔡克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给听众朋友说说啊，从进入到会场那都有哪些科技办会的元素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是这样，今天呢我得到了一张胸牌，这个胸牌和其他时候的会议不太一样，它看起来其实像一个电子书，实际上就像一个纸上印着的，比如说这里是中关村会展的会议中心。但是呢等到我走到了安检这个位置的时候，有一工作人员拿着像手机一样的设备，在我这个牌上只要一扫，我这个牌子我这个牌子上的这个字就变了，就变成了安检处。那这个牌子呢就叫做数字胸牌，它实际上在会议期间，比如说我参加了哪一个平行会议，在哪一间屋子，它都可以显示这个平行会议的主要内容。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拿着一个厚厚的这个纸质的文件去看哦，我这个会议的日程和安排还有它的主要内容都是些什么了，是非常的神奇的。另外呢相比于去年的这个中关村论坛，它的服务机器人也更多了。比如说我今天看到的至少就有五种，有一种是上面驮着一些宣传材料的，另外还有一种是你可以咨询它，让它给你引路，还有这个巡逻机器人，以及给你运输水呀等等会议资料这样的机器人。大概呢今年会布置30多个这样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在会场来帮助防疫等等工作。另外呢除了这个刚才我讲到的机器人，还有看到大屏幕上显示有一个数字虚拟主播，那它以往都是语音的播报，现在我看到它其实是利用了这个智源研究院研究的这个悟道 2.0，它是用这个手语进行播报。那这只是一个展示，这个手语播报的主持人它其实是在冬奥会上可以使用。另外呢在墨迹天气的大屏幕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展示中心，它周边5公里10公里这几个点位的这个非常具体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感谢蔡克娟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退卡退费难，一直以来都是单用途预付卡消费领域的主要纠纷。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二审稿提出，发卡单位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服务，发卡单位客观上不具备履约能力，发卡单位变更经营场所、停业、注销和双方协商一致时，发卡单位应该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一次性返还余额。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了二审。二审稿中新增规定，单用途预付卡是消费要 要对收集的消费者信息进行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鉴于不同区、不同行业对单用途预付卡有不同的监管模式和监管平台，二审稿提出，本市将建立单用途预付卡服务系统，为发卡单位备案、消费者查询等提供便利。今天上午召开的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对北京市献血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提出，个人临床用血时只交付血液的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成本费用，献血者本人终身免交临床用血费用，而献血者的配偶、直系亲属免交献血量等量的临床用血费用。按照本市现行的政策，献血者配偶、直系亲属自献血者献血之日起10年内可以免费使用献血量等量的血液，而今后10年内享受减免这一时间限制有望取消。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也是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眼下延庆区大庄柯乡小庄柯村的300多亩核桃迎来了采收的时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延庆区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倩女。赵倩女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介绍一下核桃采收现场的情况。 好的，主持人，俗话说秋风起，竹竿摇，小小核桃满地跑。眼下呢，正是核桃收获的日子，在一棵棵高大的核桃树上，村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采收核桃。这个核桃呢，青色的外皮十分的薄，经过剥皮水洗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果肉也是非常的紧实饱满，核桃营养丰富，口感好。目前呢，大庄柯乡小庄柯村的核桃全部成熟，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村民拿上工具在核桃林间忙碌，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主持人， 那么今年核桃的产量怎么样呢？ 我在现场呢也是采访到了一位65岁的村民曹大爷，他种植核桃呢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是村里的核桃种植大户。虽然今年夏季雨水多，但是地里的核桃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家有50亩地，能出1万斤核桃，按照去年的价钱卖呢，都卖完的话可以收入2万块钱。我所在的大庄柯乡小庄柯村呢，种植核桃已经有近100年的历史了，村内的核桃树大多都是百年老树，结出的果实呢也是味道香，上游好，品质上乘。现如今呢，小庄柯村99户村民的核桃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亩以上，年产量呢平均是50吨左右。种植核桃呢是当地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这里呢，我也是想给农民朋友做一个宣传啊，帮助村民拓宽一下销路。想到村里来买核桃的市民呢，可以直接导航延庆区大庄柯乡小庄柯村就可以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倩女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23号，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表示，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周将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的战略稳定对话。此外，两国还将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双方在军控领域实现有限合作，但在乌克兰网络安全、人权、干预选举等问题上分歧明显，对抗加剧。近日有市民朋友致电12345热线，反映昌平区刘村镇西峰山村村口的小商贩占道经营问题。职能部门处理问题后，就连小商贩都拍手叫好。我们马上连线12345热线受理大厅的工作人员郭中简，了解一下详细情况。郭中简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说一下这件事的原委。 好的，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能看到无照商贩沿街摆摊儿，除了影响市容外，还会造成交通拥堵。职能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啊，一般都会采取批评教育后进行劝离的方式。但这次啊，刘村镇政府派西峰山村包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到现场核实后，发现问题点位于村口的急转弯路段，又属于 Y 字形路口，恰巧还是357路公交车的站点，确实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可小商贩主要是附近村子的老年人，虽然贩卖土特产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每一个老年人的背后都有着自己生活需要或励志的故事。他们有的是上了年纪干不了体力活，有的是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不稳定，只能靠种点菜赚点钱养家糊口。例如啊，有一位王奶奶今年76岁了，与残疾的儿子一起在家种地，儿媳妇有些智力障碍，还有一个刚上小学1年级的孙子， 全家的经济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的身上。每天早上他都会来这里啊，售卖自家种的青菜和土特产，希望能多赚点生活费。西峰山村干部啊，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召开村两委工作会，研讨解决方案，最终决定由西峰山村委会联合包村工作队、镇行政综合执法队，对西峰山村村口的商贩进行规范整治，规划出足够的摊位供周边村民使用，同时在周边建上隔离网，隔离网后边规划出小型停车场，方便过往游客购物停车，同时还要求村内保洁每天早中晚三次进行打扫消毒，有效地解决长期以来占道经营、破坏环境卫生、妨碍交通等问题。得知这一消息后啊，来电人、周边村民乃至小商贩都纷纷拍手叫好。王奶奶红着眼睛拉着领导的手激动地说，谢谢党和政府考虑到我们百姓的实际困难，给我们安排的地方真好，也安全多了，切实解决了我们摆摊糊口的问题，感谢共产党。好，今天的小故事分享到这里，主持人。 嗯，感谢郭忠俭分享的小故事，谢谢，再见。 哎，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56，空气质量二级良。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春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方志敏36岁壮烈牺牲，刘胡兰15岁英勇就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42岁鞠躬尽瘁，共产主义战士雷锋22岁因公殉职，黄文秀30岁倒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为人民谋幸福是他们的初心，为民族谋复兴是他们的使命。以人民之心为心，为信仰而奋斗，百年不仅是长度，更有厚度。信仰伴忠魂，忠魂铸百年。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我们都自豪，手一起微笑，把冰